锵锵三人行，哎，第一眼才看见又婷，刚才一直低头都在看资料，是吗？ 是吗？啊，进来了你都没有发现。 对，光棍节有什么收获呀，又婷？ 哦，光棍节很气耶，今年。 为什么？ 第一，光棍节大家买翻了，对不对？然后我想说，从善如流，我应该是不是要上去也买一买？就一看到网页，我就觉得怎么挑得到东西呢？自己在里面开店就想说。怎么可能找到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太复杂了，我觉得那个网页就是各式各样的导引，然后就是每个东西如果要比价还要再问人， 是不是人家都是事先已经 对，听说后来人家跟我讲没有人真的在， 人家是早早的准备好，然后到十号晚上就先看冯小刚的晚会，然后一直等到十二点的时候当就这样， 对，他只是结账那一刻， 说这个天猫说那一天啊912亿， 对， 912亿， 哎，现在全世界的商家都盯着这个看，他们的比方说，你要想象一下，就是170万个步兵，跟400000辆汽车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啊，170万的步兵，40万， 好家伙，就是， 就这样， 怪不得那个就送快递的都累死一个， 对， 就在光棍节之前，心梗啊，心肌炎呐，那小伙子， 他们说一个月可以赚3万呢。快递哥 哦，是吗？ 在光棍节这个 什么 1万到3万都可以，他们光是送这些天猫就是光棍节的这个快递 收入啊， 收入可以到1万到3万港币，所以拼、哎、人民币拼人民币都要跑。 是，所以呢，咱们可以先看一些这个照片。现在这个马云真的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你瞧瞧，你瞧瞧这样。但是我觉得马云本人应该不太高兴吧？你这是人还活着呢。这给你说，我总觉得他们说是拜马云，我觉得你这是毁马云嘛，你这咒他呢，你瞧这是什么，这是对先人，这真不合适。 他们 你看他还有马云打太极拳的那个照片， 第七个，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七个财神， 第七个 还有、 哎、对， 那王健林呢？ 王健林都不算，只有他是。 然后你再看下边，你瞧这俩人就想起当年打赌，什么线上线下的什么商务，您请，您先请，哎。 但是我真的在想，这个900多亿到底进谁口袋了？就是说，它是许多商家的一个合成，但是。再一次就是说，像我今年跟去年的感受就大大不同。 怎么说？ 去年我好兴奋，我不知道我在卖鞋子嘛，我太兴奋了，因为就觉得啊、哦，我们可以卖很多鞋子，我们备了超多的货，然后租仓库，就为了一天，我们就特别租仓库租放鞋子。然后他们给了，因为去年他们打的什么设计师款项，他们要每年有新东西嘛。去年就是纯粹就等于是希望内地的品牌起来，所以他们打了一个设计师的一个有一个线一条线路是设计师，所以呢，我这种有联名设计的呢，他就给了我很多资源，免费的广告上首页。我那去年这个有人打开，偶尔还会发现我的照片在首页呢，还说哎，朱婷登天猫了。我说就是就还看得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些资源。但是到了今年，我们想说那跟去年应该差不多吧。结果今年就无人问津，就是说那个店小二，我们叫店小二，就是天猫的负责人，每个品牌的负责人，他就根本不理你。 就 很安静。然后我想哎，今年这个要走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今年走的国际范儿。你看他全部都走国际品牌、哦、他把国际的韩国的奢侈品韩国大牌，因为为了要打假，为了要重振整个淘宝的形象，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年走国际范。然后你看他们请的晚会的人物也是，对不对？都是打007啊， 007 打那个纸牌屋的那个总统 Kevin Spacey 都请来了、 哦、 所以对于这种比较中小的品牌，今年他真的顾不到你，我只能这样说，也不是说不让你参加，但他顾不到你了，没有其他资源，你就是把你的东西拿来打折，就这样子。但是这差很多啊，这个业绩情况。 就中国的草根到土豪啊，速度之快。 对， 你为什么说他是第七个财神？ 他们算了中国历史上的被当作财神拜的人物啊，包括其中有关公啊、比干啊，各种各赵什么什么什么 历史顺序， 哎，就是历史上被当作财神拜的人物，到马云是第七个。 马云能跟关公并列、啊、 对，他现在那你我跟你讲哈、啊、当财神拜不是说随便你想封就封的，这个就是说真的都是民间出现的现象啊，不是你看咱们那么多领导人都没有被当作财神拜过啊，你要想想，这个是以前的那七个也并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人物、 哦、啊，这是有时候是一种民众 一种民众 下意识的选择， 一种信仰 选择了马云。 反正20世纪以后当代的人就马云一个， 哎，这下所以你看，今天呢，我还真是准备说说这个事儿。 嗯， 我今天想有两篇文章的话题，你知道一个呢，万达的王健林现在起诉一个微信公众号， 对， 那个微信公众号叫“顶尖企业家思维”微信公众号，他呢发了篇万达集团提起诉讼，索赔1000万，要求公开赔礼道歉，因为这个这个号冒用王健林名义发布。题为王健林冒号说淘宝不死中国不富，活了电商死了实体，日本孙正义坐收渔翁之利的文章。你知道孙正义是谁吗？ 不知道。 孙正义就是这个阿里巴巴很主要的一个金主，哎，在日本，这个人这是日本的富豪，并在好咳咳。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据他这个人呐、啊，那真是哎，现在的情况就是真是他们说的。 我还真听过，我还真以为是王健林讲的。 流传很广啊， 不是他讲的， 流传很广啊。现在这个顶尖企业家思维啊，这可能是个年轻人了，是个小伙子，那真是吓死宝宝了。现在躲在角落发抖，你看他在说啊，他说吓得我把这么长时间以来发的文章全删了。我的思维全乱了，因为有人全网通缉我，并向我索赔1000万，我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本人刚入社会不久，面临各种就业压力，茫然不知所措。偶然机会接触了微信公众平台，我似乎看到了人生希望，于是我注册了一个公众号。他说，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王健林说淘宝不死，中国不富，活了电商，死了实体的文章。这篇文章之前我就看见过，好像标题是郎咸平冒号淘宝不死中国不富，现在改成王健林。他说因为王总是我的偶像，他是崇拜王健林、 哦、崇拜他。 对， 对，他说我的偶像王健林，我以为是他发表的某次演讲话题，所以我就毫无犹豫的复制了这篇文章支持偶像，没想到事情闹成这么严重，今天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对王总的崇拜啊，也为了支持我的王总，在没有验证真实性的情况下我就转发了，没想到现在给偶像带来了麻烦，还把我诉诸公堂，我将面临1000万的这个索赔，我感觉好害怕，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大的事儿，真怕这辈子就这么毁了。我还没结婚，没有女朋友，这辈子会不会就这么完了？如果我有钱，我一定赔。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呐、啊！哎呦，这小伙子吓惨了。 他最多就是个传谣嘛，他不是原创者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那他就是等于 这样吧，赔还是赔还是赔，但王健林接了下去收了他了啊，下面给个位置， 收了他， 对不对？ 他成王健林小妾了，什么叫收了他？ 收了他 了，收了，不就是。你知道，但是呢，这篇文章它当中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嗯， 这个其实反映了现在的这么样的一种声音。我跟你说，我又看见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哪个公众号呢？现在咱们都得有点这个引证人家那个，这个叫什么阿香的什么歌呀，我脑袋就算了，这我一时查不出来。就是说这篇文章呢叫做写给马云的一封信，比如说写在最后，这哥们说在当今互联网，就他就说给马云上书啊，说在当今互联网你已经成为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很多人的祖训，但是总结你的成名史就三个字儿：价格战。如果把电子商务的竞争比作一场战争，中国的电子商务就是一场同室操戈的内战，巨头们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都是以整个社会的损失为代价。甚至你瞧这哥们会聊，美国独立之后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很多的战争，但是没有一场战争是在本土进行的。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有史以来这个国家的主题就是内战，焦土山河，涂炭百姓。你说从一光棍节他能聊到这儿？所以他说这个请问全世界的商业环境中有哪个国家的电子商务如此折腾消费与制造。写到这儿我想起格力的董大姐说的那句话，你知道董大姐谁吗？董明珠。董明珠，格力的董明珠， 格力老板、 对，董大姐说的那句话，马云这样的人物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了，而董明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是的，董大姐代表制造业说了真话，最终支撑一个国家命脉的是制造业，德国就是我们的榜样。 一个总是贪图便宜的吃货国家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所以中国的马云们，请收起你们的各种表演，多花一点时间思考如何让电子商务造福整个社会，保护好制造业，而不仅仅是你们个人以及你们企业的利益。烟花易冷，昙花易谢，灿烂之后一地尘土。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查到了，咱们都有啊，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叫阿香哥说，流传也很广。马云你要讨1000万冲他讨，不要讨我讨。让马云哑口无言的八个问题。我是说啊，你看王健林的这篇这个文章和这说马云的这篇文章，其实呢甭管他是怎么着是怎么回事吧，但是呢其中的这个思想实际是值得考虑的。比方说有些人现在已经对这个双十一啊搞起来的这个热潮啊产生反思，甚至产生逆反。就说白了就是说，比如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开网店的哈，就是说原来卖100块钱的衣服采购成本是30块钱，参加双十一五折，有争吗？五折，五折呢他一分钱都没得赚，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只能采购20元一件的类似的这个衣服，尽管采购成本只差10块钱，但是20块钱的衣服和30块钱的衣服在用料做工上不是同一个水平啊，这样的衣服卖出去退换货率能够低吗？然后这个开这个最 low 的这个网店的一个老板说在一个什么呢，他说一个逼良为娼的世界里，你装什么良家妇女呢？你指望你媳妇儿用那么低的价格买到的衣服让你穿出贵妇的风范吗？哎，这是诸如此类的这些探讨啊。 但是我也访问过就是其他的淘宝店家，有人认为那我就当做买广告，因为你想想看淘宝现在是这么多，大概有几十万或者是百万吧，我店家大大小小在里面，怎么在这么多的搜寻当中你会出来？除了你去跟淘宝买昂贵无比的广告以外，你可能只有靠这种廉价的时候你可以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你，所以这变成一种广告费，而不是没有人想在双十一赚钱的，赚不到。如果你赚到，那就是用劣质品去换，那就是那你消费者就要跟着一起倒霉，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我刚刚说淘宝，就是刚才老师说很好，就是草根跟土豪之间啊，就是是一年，就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一年的整个淘宝的方向改变，我可以感觉出中国那个 整个双十一也就是4-5年了， 对，就整个电商的这个方向每一年的转换是太快，快到说他们说那你这些小商家，你像我们这种，那你就跟着变咯，我是帮助你提升，如果变国际范你也跟着我提升，怎么有任何企业可以，你是一个巨大的引擎，我怎么可能有个企业在一年内从中卖300元的时候哪天给你卖3000元， 从枸杞变成枸杞， 对，很难呢，就是说你不给我时间成长，我现在太快了，那你说那你太快你被淘汰呗，这是商业，但是问题是我这个淘宝平台本来不就是应该是直接透去掉中间商，让生产者直接对口消费者嘛，我才会降低这个费用， 对对， 但是你淘宝现在成为我的中间商，你控制我的价钱啊，你所有的价钱是你，但你不是控制我全部，但是你给我一个门槛，今天你要参加我这个活动，请你给我3折的东西，给我7折的东西，是我够便宜又够好的东西。你控制我，你本来只是我跟你租房子，你是我房东而已。现在不是了，连房东都要跟你指价说，哎，你怎么可以卖这件衣服啊？卖这件不好，卖另外一件，这件我觉得比较好。如果你卖这件，我就给你一点广告；如果你卖这件不行，就我被我的房东控制着，我要卖什么东西。 根据刚才那个内战说呢，那又婷这样就是去年是胜家。今年变， 对， 今年就变输家， 也没有到输家，就是 他这个内战发展的这么快， 没错， 对不对？而且一些数据我就不知道，就是说现在他们说总的数据是电商是全部的销售的10%，那么这个数据在每年的变化到底有多少？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这一天的数据变化非常惊人，对不对？这样上，但是总的电商就全年的销售数据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哦，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工商管理局现在说这个质量不合格的将近30%-40%， 对 对，几十万的这个投诉，这个投诉增加300%多，那个负面的批评都很多。不过我还是觉得啊，我想替这个双十一说点好话，我个人觉得哈，中国现在能在世界上出口的就2个东西，一个是高铁， 代表生产力， 嗯，对， 一个就是这个双十一代表生产关系。你别说这个东西现在做到了，连外国的大品牌大量的东西现在都要来加入哈， 嗯， 不管怎么样有它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正经话哈。那另外还有一个话，这是我个人想出来的，因为我看了很多报道，他们说双十一这天哈，男的呢，好的男人呢，就是请病假， 嗯， 就是请十一号这一天呢要放假，为什么要在家里管着媳妇？那个病假条流行在网上流疯传，因为明天双十一，我家里有家有急事，所以我不能上班，管住媳妇。坏一点的男人呢，就是事先把老婆的支付宝之类啊，输入三次错的密码， 锁住账号。 哎，不能太早说，就是到晚上冯小刚的晚会的时候，把他这个账号作废，搞得他没动。那么你看这么多的男人，他们有很多连串的笑话是吧？有的说这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然后那个有个男的说，哦，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我女的老是说我是个好人，痛苦的领悟。但所有这些玩笑后面有一个现象，我也是看一幅漫画来的，说印度也想学中国的这个双十一，为什么学不了啊？女性地位没有我们 高。哦，哎。这个叫 中国现在这次双十一啊，70%以上是女性在购货。 哎呦， 家庭的，你看这多好的一个说明中国现在女人的地位有多高啊！ 对，败家娘们到处都是。 听明白了没有？ 可是卖第一个是家电用品啊。 哎， 你说你女人，我第一卖不是化妆品，不是奢侈品啊， 我 买的是家电用品。 女人地位高啊， 我是买家电给家里用。 我又听我有一个，你们又给骂我男，那就是直男癌了哈。我老觉得，对于就买东西来说啊，好像女人特别喜欢占小便宜，就女人特别能从 精打细算， 对，女人好像特别能从占小便宜当中啊 获得快乐， 得到快乐。你知道，我就认识很多富婆。按说他不缺钱，但他哎呀，他买了个便宜50块钱，他真是高兴。 那如果你媳妇帮你省50块，你不是很开心吗？ 对，但是本来 他林迪昂还到上海陕西路买假包呢， 但是本来他都不用买，问题他买了一大堆垃圾 啊， 所以人家这篇文章就是说，到底是消费促进了消费，还是促进了浪费？这个残次品率，就像你说的嘛，国家质检总局对这个 B2C 售卖的商品品质合格率。包括天猫、京东、当当在内，合格率只有70%。 对，30%。 那么就意味着很难让人接受，每年几万亿的网络消费支出，居然大部分是买了垃圾商品。那 且慢，马神早说了，马神说什么叫消费？消费消就是会消耗的东西，费就是可以浪费的东西。 哎。不是， 马神， 不然你怎么每年买呢？对不对？ 你知道女的买东西有很多就是。浪费是一种奢侈，不是？毛主席说贪污跟浪费是绝大的犯罪，但是现在的生活当中能浪费，这是一种奢侈。你那天晚上让你喜欢的女人浪费一下，那不是？ 但是对你问题，他们好看，我给你看看一些图片啊，我给你讲，这都是人家发到网上的。徐老师，你看这个网购的这个鞋啊，你再看下一张，哎，穿了一次，你知道吧？哎。穿了一次，这个印儿全到脚上了。哎，咱们再涂下一张，你瞧，这脱了鞋感觉也跟穿着似的， 这跟纹身一样啊。哎，这倒好。 你要想把这个印儿啊，这个全弄进去，160块钱买的耐克留下了它的印记，500块钱买的阿迪达斯让你记住了它的颜色，这是500块钱买的。卖家说我们只卖正品。然后你再看啊，就是耳环嘛，与其说它是。这是花朵耳坠啊，你再看下边戴到耳朵上，这是秤砣呀，这是耳坠啊，你要不想让耳垂裂开你就别戴，一个顶他半张脸，你看，不过好看是好看啊，你看这个衣服，这下边这衣服，这个裤子只能站着穿，一坐就完蛋了，连裙子都不如，你知道吗？然后你再看。你看左边这个照片是买家秀出来的，穿上是这，右边是卖家秀，买到手之后，你觉得像不像《智取威虎山》里的那土匪？你再看下边，左边是买家秀，右边是卖家秀，你穿上之后， 就看你什么人穿。 左边是卖家秀啊，左边是卖家秀，右边是买家秀，你再看。 你瞧，这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女星，她穿这件上衣，感觉又慵懒又性感，小女人魅力。结果呢，这就是卖家秀啊，卖家这个也出了同款， 买来以后 啊、淘宝同款啊，同款，但是买来之后，怎么看不像一件上衣？这确定不是奶奶织的毛裤吗？这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它还有同系列其他颜色，这个是长款红色的，你知道可以直接当 广告。 裙子穿、哦、你看可以直接穿上，从背后看开裆高腰毛裤，保暖透气，还有点小激动啊。这个还有个神级粉色款，你看，不过最近又发生了这个新高能，你知道还能这么穿，这就是你知道吧。哎，我说啊，因为我觉得有个基本的道理，就中国人老觉得这个利润，你要最后他要制造业没有利润的时候，那是不是只能是假冒伪劣？这能刺激中国制造业良性发展吗？ 我觉得利润还是有，它只是这一天呀。 哎，可是我跟你说，像这种，我觉得不是不是买家 不是这一天完了，你知道，直到现在都是进这主要事务在处理退换货，而且啊，集中到了一个高潮啊，意味着接下来这俩月又。冷淡下去了，它其实是个集中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又婷，你说说对他们刚才这你怎么看？ 我说他这个可能上当一次，就是网友如果集中起来，你会觉得哦，淘宝好像都卖一些就是你知道图文不符的东西。但是如果就我今天，我觉得商家其实他你有这个叫做给差评给好评的这个机制，这在淘宝里面我觉得是还蛮实在，是个可以相信的一个反馈制度。也就是说，你当你买到一个真的受骗的商品，你不但可以退换，然后你还可以上去给个差评，这对商家来说是差。是很担心的，因为那个是实实在在的累积，就是我真的得卖好几万双鞋，我才能可能多一个钻石，才多个皇冠什么的，那还要给好评给到某一个程度，我才可以累积我的信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淘宝上这一点上我得公平的跟他认为他没有。 又婷其实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他现在电视是兼职， 没错。 其实你现在看他的微信又婷出来，不是卖这个就是卖那个， 对， 基本上没有不卖东西的，但是他讲的很有道理， 马云应该把你收了。 他指出了就这个电商这个环节他的生命力所在， 对， 他否则他也不能完全骗人呢，对不对？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机制。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他有想要，我可以感觉，就是我虽然这么小的一个户，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电商想要起来的那个力量真的非常明确。第一，他对你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真的是设一个超高门槛，不再像以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开店，现在在淘宝开个店不容易啊，层层的审核，看你的所有的商品抽检的，就像质检总局一样、抽检一下。我就说他有个小二是管他有负责的领域，他就每天来你的店里面看一看，哎，你交几个货上来，我看一下材料。 我不懂，我问一句了，你想现在那些西方的那些奢侈品啊，它其实一般的我们买的时候都是在它减价减到很厉害的时候，那么它在这个111的时候，它进来的时候也是减一半吗？那些大牌子 它就某一个款，这在台湾也有，台湾有叫周年庆、台湾只是走实体店面，对吧？周年庆每年你到大牌， 某一个款某一个东西它给你减价， 它给你减一价，其他是不减的、那为什么我用这个低价吸引你进到我的店里来，你可能会买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说广告的成分多过于真的想要赚钱的成分，因为我用一样。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电商跟实体它也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对不对？它总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然后来推广他其他的 东西。所以我说我觉得马云越来越像是网络世界的李嘉诚，他是一种店面的垄断，他太大了，大到就是我没有办法到他现在，这前面不是还有个互联黑来黑去说你在我 A 开店我就不能，你就不能到 B 的电商去开店嘛？那不管是不是有这样，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大到他可以控制你的价钱，就像李嘉诚的店面，这整一条街都他的，你怎么你没有办法用租的店面来控制你的成本？ 水电用电水电全部是他的， 对，都他的， 店大就可以欺客了呀。 那所以他就垄断了嘛，我可以控制价钱，我跟他之间不再只是房东房客的关系，通常是房东他只租店面给我，他跟我抽成，因为我赚多少我给你多少，但是现在你连我卖什么质量什么，他可以说我有责任管，当然，但是是不是到价钱的控制都可以由他来决定，然后跟风格跟走向都由他来决定的时候，我觉得那小店家你如果要真的说一个品牌自己的长成，我觉得这个空间上已经被压缩， 还是最好有竞争。 对， 就是唯独一个超人呢，这个事情就麻烦。 我觉得他可以留个大平 台。如果有几个马云，不能只有一个。 对。 不是还有刘强东的吗？ 奶茶姐夫是吧？奶茶姐夫，奶茶姐夫是做电器的。